held it down when I felt like I was drowning. I was drowning. But now I'm jumping in feet first. I don't have time to be sure. Now I'm not sure. But baby, I know I'm a little bit too good at misbehaving. I guess it's why you thought that I was the one that needed saving. Cause I'm just trying to But I had to get out of my own way. Get out my own way. I know I'm a little bit too good at misbehaving. I guess it's why you thought that I was the one that needed saving. I'm just trying to 的路都多时，你该怎么回答？ 答案 A，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，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。 答案 B， 那又怎样？答案 C， 我穿秋裤了。 答案 D，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？没错，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，你永远是年轻人。请打开 FM 98.2， 年轻人，欢迎归队。

just a crime. Look each other in the eye and say hello. Oh, oh, hello. And say hello. Oh, oh, oh, hello. Hey there, how you doing? 郑琪，今年21岁，我最骄傲的事就是认识了一帮好兄弟。我们现在高中毕业2-3年了，但是我们关系依旧像原来一样那么好。我们中间有个胖子，人挺好的，而且处理事啥也特别好。我们高中的时候就畅想着未来是怎样的，就说着未来人生规划。于是乎，到了大学，他在他们学校开了个小商店，但是今年暑假的时候，他妈妈突然重病了， 我们几个哥们就一起去看，然后他也不像原来那么乐观了，成天唉声叹气的，给人一种就是苍老的好多的感觉。于是我们就慢慢开导他，慢慢给他说，然后让他一步一步来，他自己得乐观点，就给他说，然后到我们走的时候差不多心情也能好点了。其实我觉得吧，人到我们这个阶段交几个真的很不错的朋友也是挺好的。 说我该怎么说，我该怎么做，说与不说，做与不做，都是错，不止你一个，至少还有我。你是什么，终究是什么，谁要别人为我设定的生活，谁会懦弱在别人夸底下做客。